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城寨有乐的听众，农历新年就休息了这个两个礼拜，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加拿大铲雪，回到香港就铲波，就铲这个陈茂波。在这个休息期间就知道这个中共准备恢复这个帝制，所以大家一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要应下景。我们就讲很多节目里面的主题都是关于香港的集体回忆。即系我哋对于从呢个流行音乐点样反映八十年代香港嘅社会变化，自己一啲嘅成长嘅经历，面对呢个移民潮啊，面对呢个嘅政治嘅动荡嘅回应啊咁样，咁好多人都有共鸣嘅。其实我喺加拿大嗰阵时咧，撞到啲城寨嘅听众咧，佢哋都会有听呢个节目。咁所以咧，就既然系对呢、这个环境有反应呢，咁我相信今时今日听罗家良呢首 秦始皇咧就真系应晒节啦。咁咧话说而家北京咧就正召开呢个两会啊嘛，咁阿习近平咧行出嚟嗰阵时咧，冇人敢同佢握手嘅，嗰、那个气场、那个霸气嘅程度啊，劲过刘家良多多声，我觉得。但系呢首歌嘅歌词咧就相当霸气嘅，我觉得，特别系一开始嗱，而家就冇咗呢啲嘅音乐嘅编排嘅。大家留意一下秦始皇呢首歌一开始嗰两句已经系嘅，即系好似上海滩浪奔浪流咁啊！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咁呢三句，我相信今时今日香港人甚至系内地嘅朋友咧，即系听到罗家良呢三句歌词咧，就一定唔会谂起顾家辉，亦都唔会谂起罗家良或者秦始皇，一定谂起嘅就系、是、肯定系呢个习近平啦。皇帝梦呢就是好多人话中国人嘅一种民族 DNA 啊，咁你睇下陶杰最近写修宪呢，佢都讲啦，都话咗呢个中国系唔适合呢个西方嘅民主啦，咁啊竟然我发觉陶杰同陈云嘅讲法系相当一致啊。陈云就话证明呢个中国终于得到自由啦，恢复帝制，就是脱离呢个由孙中山以嚟嘅呢个抄袭西方嘅体制嘅模式咁样。咁就得啖笑嘅，当然呢啲讲法。咁但係呢，喺我哋嘅流行文化里面呢，大家有冇留意皇帝呢始终都係一个经常一个围绕嘅一个主题嚟㗎喎。除咗秦始皇，大家諗下啦，以前无线亚视或者呢个萧生嘅武侠劇，呢个黎的嗰时即係当红嘅年代，好多嘅武侠劇嘅主题呢都係同皇帝有关㗎喎。咁你諗下今时今日这个香港最受欢迎的粤剧《帝女花》，一开始就有个帝字咯，又是讲紧这个崇祯皇帝。所以大家究竟想想啦，这个习近平会是秦始皇啊，定会是崇祯皇帝呢？大家心中有数。咁就第二首揀嚟嘅呢，就是以前丽的电视嘅一首主题曲。我真好鍾意听，我细个就是亚视嘅 fans 嚟嘅。咁就个原因就唔係因为我觉得亚视比无线好，而係呢我屋企係一个电视机係执返嚟嘅，个电视机呢就係只係收到亚视，收到丽的电视，收到无线嗰陣时好多雪花嘅，咁所以呢就被亚视咗好多年，咁就睇埋晒好多嗰啲嘅武侠片。咁第二首揀嚟嘅呢就係同中国历史上面一个女王有关嘅，就係冯宝宝唱嘅武则天嘅主题曲。 香港的在六七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电视剧的黄金时代里面，很多这些创作人都会去篡改历史，就尝试就加入了很多的元素，将很多野史里面关于帝王传说和这个宫廷斗争的东西摆了下去，就演绎出一个的奇情曲折的故事。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对历史的兴趣除了来自金庸小说之外，其实很多是来自这个丽的电视的武侠剧。因为你想都想到的，其实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不会去走去拿本书走去看这个即正史的记录的嘛。而他对那些皇帝的认识呢，很多时候是通过流行文化。而流行文化最入屋的在70年代呢是电视剧。不是电影，是电视剧。那武侠帝女花刚才的武则天都是呢，当时呢我觉得是即到今天还记得的一些的关于帝王宫廷权斗的历史剧。跟着呢在节目里面揀来的第三首歌呢，我觉得不单止首歌我很喜欢到今天，也包括个故事的内容。那呢就是围绕着满清的一个很重要的皇帝，就是这个雍正。在现在大家会知道内地的制作的电视剧里面很严谨很认真，包括雍正王朝我自己看过。但如果你说那个 impact 大，我觉得是比不上我小的时候看的大内群英。所以呢今天第三首揀来的歌呢，就是呢这个叶振棠唱的丽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大内群英。 阵阵热风纷纷吹，莫莫纷争浅热泪，浅热泪，世间便还说轻碎。断断是非扰心间，默默低首说负累，说负我这叹太自不能睡。 豪气一生竟多畏惧，面对处境，难道我会退然后退？胜负全忘，难道冥冥中总有命运或那圣旨判了罪？暴风至今日惊心，道道刀光剑暴戾，剑暴戾，瞬息际遇也争取。夜夜月光洒清辉，但愿在花间抱月睡，抱月睡，我只盼梦里真情共。 这些历史电视剧围绕着宫闱的电视剧呢，不是只是个吸引是在于后宫佳丽的斗争。这个就是近这十零年即是出了一些即是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之后呢，先至呢是令到大家呢专注于那些女人的斗争。以往的历史电视剧关于帝王的电视剧呢，反而是讲什么呢？合氏民间的江湖同呢个朝中嘅权贵之间嗰种嘅复杂恩怨。咁大内群英里面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将野史里面一段呢就係、是、演化成为一个嘅主线，就係、是、呢个雍正同呢个吕留良吕四娘啊同埋呢个嘅曾静之间嘅关系。咁当然喺改编嘅电视剧里面，曾静呢就变成一个合氏姜大卫。咁但实际上呢，曾静喺呢个记载里面就係一个阿伯嚟嘅。是一个阿叔阿伯嚟嘅，一个叫做真心交嘅阿伯。咁雍正亦都好得意嘅，其实佢对于呢个曾静咧，就即系所写嘅嘢咧，觉得佢造反有造反嘅意思，咁咧就即系所咧因为佢所谓继承嗰个皇位有问题。咁但系佢竟然咧，佢就唔系杀咗曾静，佢系请曾静入去，然后同佢辩论咁样嘅，然后最后尾咧就写咗一本书叫做《大义国迷录》，颁行天下。咁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嘅雍正比今日嘅习近平咧，对于容纳不同意见嘅程度咧，就雍正好明显系高好多啦。咁当时呢个大内群英咧，唔单止个电视剧流行嘅，叶振棠亦都唱咗好多呢类武侠电视剧，或者系同帝王啊，同呢个朝野斗争有关嘅。譬如我自己印象好深嘅就系呢个讲张三丰噶啦，呢、这个太极张三丰同埋游侠张三丰。叶振棠的歌声把声是不是罗家良啊那种很雄壮，而是比较柔弱。但是呢就创作出来的这些历史剧的主题曲呢，那些歌词的水平是我觉得比现家田的歌词来讲呢是高很多的。你看大内群英这首歌一开始就是讲环境阵阵热风纷纷吹，步步惊心浅热泪。咁特别系去到好雄壮嗰度咧，就系胜负全忘，难道冥冥中早有命运落下圣旨判了罪？咁佢嗰个嘅歌词唔系乱咁嚟嘅，系扣紧翻嗰个剧情嘅内容嘅咯。同之后我听嘅容祖儿嘅《武则天》啊嗰啲嘅主题曲咧，就情情塔塔咧，其实系有分别嘅。呢个就系睇个填词人嘅识见，而我相信喺嗰一代嘅填词人里边，包括黄沾啊，包括呢个。卢国瞻啊等等咧，佢哋本身对中国历史系有相当深厚嘅认识，亦都对嗰啲历史人物咧，佢哋嘅性格系有掌握喺度，所以先至填得出咁样嘅歌词。嗱，呢个而家嚟讲，我觉得嘅年青人系要通过国民教育啊、初中历史教育去认识中国史咧，系两个世界。我哋嗰个年代系唔需要嘅，你嘅兴趣咧系唔会嚟自书本嘅。因为嚟自书本嗰啲嘢总会好闷，记埋啲人物啊、地名啊、时间啊咁样，搞一大轮。我想问啊，嗱，好简单啦，而家搞国民教育就话要点样去忆苦思甜啊，去嗰啲民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参观咩林则徐鸦片烧鸦片苦闷嘅呢个教育基地啊，咁样就动员啲香港学生 每年都要上去睇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係白痴嘅，因為咧睇完之後水過鴨背，僆仔志在咩咧？離開屋企唔同父母一齊，然後一齊去玩嘅啫。林則徐係邊個？好快都唔記得。但係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反而睇嗰啲電視劇咧，或者聽嗰啲歌咧，嗰、那個民族主義思想咧，就喺嗰度不知不覺間滲入咗嚟。跟住我揀嘅呢首歌，我相信你哋都會記得，鄭少秋嘅《火燒圓明園》。 谁令你威风扫地？谁令这火光四起？恨意冲云际，谁无怒愤？不敢碰壁，曾滴了多少血河，才断了天公剑起。用我心力剑，奇传万世，奇传万纪。的震撼，能令我子孙记起，自会醒悟到何来爱慕，为何受欺。功建起，用我心力建，奇传万世，奇传万纪。震撼，能令我子孙记起，自会醒悟到何来爱慕，为何受欺。用这火为记，重提旧怨，为何受欺。 你問我，如果中華膠上身嘅咧，呢首《火燒圓明園》咧就肯定比起呢、這個即係嗰啲張明敏嗰啲咁嘅，即係咩《龍的傳人》啊嗰啲咧，《我的中國心》啊，或者汪亞姐嗰啲咧就高好多。其實即係呢個就係講呢個英法聯軍攻入呢個圓明園嘅呢件事。嗱，佢係用一件事嚟講嘅，唔係咧喺度咧即係寫埋一啲黨八股啊嗰啲嘅國家我點愛你啊，我係中國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而成件事咧，佢係描述緊。一个对象啊，谁令你威风扫地？谁令你子孙记起？然后有个恨意冲云际，谁无怒愤？即是说对于大火烧毁这个圆明园这件事产生的一种的愤怒，然后呢就长尾雪耻。所以我说呢，习近平的大国崛起呢，真的要在香港推行国教呢，其实真的不需要搞什么历史科的初中历史科课程改革。日日走去播火烧圆明园咪得咯，你一听你就知道嗰种嘅雪耻感啊！嗱，我哋细个听咧， 就好自然嘅喎，覺得啊係，即係火燒圓明園，我都睇過李漢祥拍嘅《火燒圓明園》，就最後尾印象好深嘅就係其中有一幕，就係當時嘅蒙古王公嘅真格林沁率領嘅騎兵團，就對住呢個英法聯軍嘅火槍大炮，咁咧就係咧結果就蒙古騎兵就全軍盡沒啦，當然係。咁你睇嗰陣時咧，就少年時代咧都有一種嘅即係激憤喺度。咁嗱，嗰種就好自然嘅嗰種感覺。越係你用一種咁樣嘅灌輸嘅政治教育嘅方法咧，調翻轉個反彈就係會越大。所以嗰個年代嘅金融小説、麗的嘅電視劇，全部咧都係不知不覺間咧滲透咗一種嘅國家民族思想喺裏邊。嗱，呢個冇所謂對與錯之分，其實。就是当时的一个，即也不需要刻意去回避这段历史，而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殖民地社会里面，那个国家民族观念反而是来得自然和是发自内心。所以譬如我自己想自己那个的，即对知识的追求，在那个年代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唐君毅的论中华民族花果飘零，其实我中学已经看这些书了，国史大纲等等，是慢慢自然然觉得是需要，或者我自己兴趣是在中国历史那里，对中国文化的东西都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的就是尊重，包括中国的，就是我自己学的不是学西洋画先，其实我是学国画先，甚至是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补习，帮人补习教国画为生。咁唔系冇人逼嘅，其实你鍾意做乜，唔会好似父母咁样咪唔好学中乐，唔好学国画，学西乐，学芭蕾舞，学钢琴，学西洋画咁。而好多时候我哋自己系因为有一种咁样嘅国族思想喺里面呢，而从而令到自己细细个已经有一个嘅好奇心，就去认识中国文化。冇人逼你，亦都唔需要学分，亦都唔需要计公开试嘅成绩。那个就是一个所谓自发的东西。在这个今集我们讲的恭维历史、帝王历史里面，其实最早最早的辉煌合作，顾家辉煌尖合作的主题曲，而是跟清朝的皇帝有关的，就不是刚才讲的几套，而是这组很早70年代的董小宛。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你会有少少印象，模模糊糊。唱歌的就是这个吴卫国。 平心换我心，自知相爱心，万种恩义千般爱，未知别离恨，昔日如卿，如卿深人心，万种恩义千般爱，莫教别离恨，相思呀苦滋味，一朝两地分，忆起那痴心尽碎，满襟血泪痕，今日与卿，如卿千里分，万种恩义千般爱，成得别离恨，万种恩义千般爱，成得别离恨。 嗱，头先我哋介绍嘅呢啲，我哋通称为叫做国粹派嘅歌曲啦， 叫做以大中华家为主的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里面呢，就叶振棠是一个即代表人物，我觉得。但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不是吴卫国，我觉得是郑少秋。但刚才的譬如火烧圆明园，很多时候，包括是蜀山，其实蜀山徐克那套1980几年那套蜀山的主题曲是好听，我觉得。郑少秋把声音是很不西方的，似唱粤曲，但又没有刘德华那么渣，又亦都相当响亮。我相信即是现在郑少秋都年纪都大了，就我想出唱片的机会就少了，亦都只是间不中唱下那些群星拱照那些。但我其实是几 respect 郑少秋这个艺人。你会留意下那个年代的艺人呢，他不会那么轻易就说退出乐坛啊，归隐啊这样。包括你看到其实汪明荃都是做到老做到死的，甚至是有些艺员甚至是即是做到即是在艺员结束是因为他自己过身的生涯。咁所以呢，就好多时香港是一个贪新忘旧的地方。好多新的嘢不断咁样去流行起上嚟，船生船滅，好快又会结束。有时听歌望返转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喺30年嘅即係听歌嘅历史里面留低嘅係乜嘢歌曲呢？你会发觉原来係80年代嘅歌。在起码在我们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最后一代来讲，我们对我们影响最大，很多时候一些的基本观念啊、信念的出现，或者个人的兴趣嗜好的出现，都是呢是跟本土的流行文化有关。反而那时候日本的流行文化虽然有影响，一样有游到龙虎榜啊，一样有这个赤的疑惑啊、绿水英姿啊，或者这些的卡通片等等。但是呢，我哋自己冇乜感受，我哋系中意睇嘅啫，其实，但系冇乜感受。但系你真系有感受嘅咧，系源自呢啲嘅同中华文化历史有关嘅电视剧。所以即系可以咁讲咧，嗰代嘅香港人成为中华交嘅过程里边咧，就唔系嚟自嗰啲嘅官方嘅意识形态宣传，因为殖民地政府佢唔会帮你宣传呢个中华交嘅思想。但系咧，系呢啲嘅所谓49年之前喺内地出生嘅文化人。或者在殖民地里面5、60年代长大的香港人，他们的家国观念，特别是当中国陷入一个动乱的时候，就反而自然而然地有一种这样的国家民族思想，希望民族富强、文化复兴等等这种思想在里面。而影响他们的创作是影响了整整一代80年代的人。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我哋呢个年纪嘅人仍然搣唔甩嗰种大中华交嘅思想，亦都系同我哋成长嘅经历有关嘅。嗱，喺节目结束之前拣嚟嘅咧，就系郑少秋嘅另一首歌啦。除咗《火烧圆明园》之外，咁我自己亦都系相当之喜欢嘅，就系呢个电视剧改编自金庸小说嘅电视剧《书剑恩仇录》嘅主题曲。点解我会记忆咁深呢？就系、是每一次响起呢个主题曲嗰阵时咧，因为住晒寨区咧，咁就大家。夜晚黑咧都唔会闩闸啊，或者唔会闩门啊，净系拉咗铁闸嘅啫。咁咧就电视剧主题曲一播咧，其实成条冷巷咧有电视冇电视嘅都听到嘅。其实咁《书剑恩仇录》就系当时无线集呢个所谓最重要嘅一啲嘅艺员啊，当打艺员，然后咧拍嘅一套大型嘅历史武侠电视剧集。咁我到记嗱，我到今日我都记得噶喎。其实我想考下大家啦。其实《奔雷手》文太来究竟边个做嘅咧？咁啊，朱刚啊嘛，《鸳鸯刀落冰》李思琪，最重要就系当时嘅大反派呢个火手判官张召仲就系呢个石坚。咁就《红花会》当然就系呢个总舵主陈家洛就系郑少秋啦，《徐耀黄山霍青桐》就系呢、这个汪明荃咁样。每一个将来都系独当一面嘅，当时。的年青人偶像就是成为书剑恩仇录，因为它是一个群戏，不是只是一个主角陈家洛那么简单，是有很多个主角，不同的戏里面一段去领，就是捏着那段戏的是有不同的主角。所以就对我 一个小学生嚟嘅嗰阵时系觉得即系无线嘅电视剧系好吸引嘅，曾几何时，因为好贴近香港人嘅生活，除咗嗰啲嘅家族斗争之外咧，亦都系呢啲同所谓国家民族有关。因为书记文所讲古仔讲紧就系究竟乾隆系汉人定系满人啊嘛，咁所以咧就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为大家送上嘅就系郑少秋嘅作品《书记文手》。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胆中